曾是现在来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，我的承诺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结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的我已风来，将八方离去，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风来，将八方离去。

走不透更无助。你给我的地图指引我往穷途末路，那里是伤心国度，我不会让自己哭，痛苦之后麻木，就不会的无助。 Well, it's got a good disco beat. Get down. Let it rhythm. 有这样明显的火热，吹着海关的那个太阳，冬季走热，锻炼要完现的让人发狂，也带上万斤万的提着车，才晒不下的脸，带来这样空气才更惬意，吹点清风吧，才更舒服，来听听音乐放的炎热和酷爽，check it out, check it out.夏季风雨之中，虽然没有一丝凉意，我只想让自己拼命地逃到天边去，也许可以吹一阵风，下上一场大雨，让人觉得平平淡淡，痛痛快快淋漓，让我们在一起舒舒服服地透透气。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《死心眼》，有时候呢需要变通一点，不要太钻牛角尖了。好了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一次下一站回味中我们再见面吧。 只要一分钟，你还拖